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24集，诏书二。沈妙和谢景行一同离开静华宫，往宫外走的时候，恰好遇上了叶梅姐弟二人。沈妙微微怔了怔，那叶红光却突然命令推着他的小厮停下动作，转过头看着沈妙，似乎是有话要说。谢景行当即脸色就不大好看，叶家的人如今被他统统划归为危险人物，危险人物靠近沈妙，万一出什么事怎么办呢？因此他便紧跟而上，袖中的匕首却是不动声色地拖出了刀鞘。沈妙看着那少年在他面前停住，不远处叶梅正看向这里，面上神情有些紧张，看样子他似乎想过来阻止叶红光的动作，但是铁衣和丛阳揽着他，根本不敢动弹。叶红光仰起头看着他，脸红红的，似乎十分羞惭地开口道： 对不起。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，犹豫了一下，终是什么都没说，又看了沈妙一眼，自己推着轮椅离开了。谢景行挑了挑眉，似乎不明白叶红光到底是什么意思。沈妙看着他的背影，神情却是有些复杂起来。回去的马车上，谢景行看沈妙一直不怎么说话，就道： 让莫雨君把那小子抓到塔牢关上一两天，老实了再交代背后之人是谁。 他说的是叶红光。近日叶红光在静华宫的表现，若说是背后没有人教他污蔑沈妙，傻子都不信的。沈妙白了一眼谢景行：有什么好交代的？除了叶梅还会有谁啊？叶梅那些细节的小动作瞒得过别人，瞒不过他。 那你怎么还不开心？ 谢景行捏他的脸： 今日看见那小子也怪异得很，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 他眯起眼睛。沈妙拨开他的手：你可还记得当初我和你说过我做的那个梦？梦里我生了一儿一女。谢景行玩笑的神情一顿，看向他：我看到叶红光的第一眼，觉得他和梦里的那个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太像了。我以为他就是梦里的孩子，可是他站在了叶梅的身边，帮着叶梅来污蔑我。说实话我很伤心，不过后来我仔仔细细地看过了，发现并不是一样的，他们只是长得像而已。说起来现在想想，长得也只是七八分像，还是有几分不同的。在短暂的惊讶和伤心过后，沈妙却是一直在注意那个漂亮的少年。他和傅明乍一眼看上去的确几乎是没有什么分别，可是性子却截然不同。傅明因为不得傅修仪的欢心，又因为他与梅夫人针锋相对的关系，自小就格外早熟悉。傅明大方、坦荡、正直、善良，傅明有着一个优秀的储君应该具有的品质。可是面前这个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官家少爷，大约是因为腿脚不便的关系，还有些自卑。傅明不会说谎，傅明也不会站在叶梅身边，傅明更不会帮着叶梅来对付他。最重要的是，沈妙站在那孩子面前，心却没有任何波澜起伏。母子之间是有感应的，若是傅明他能够感觉得到，他的心不会如此冷静。叶红光不是傅明，只是和傅明生得十分孝似而已。他差点被迷乱了心智，不过很快就反应过来，没有比做母亲的更了解自己的儿子，所以叶红光的身上并没有傅明的影子。 这让沈妙很失望，但也同时松了口气。若是傅明真的在这一世成了叶家的人，叶家利用他来对付沈妙，那才是沈妙最不愿意看到的。 相似。 谢锦行疑惑道。 所以你才对他特别宽容？ 有这个原因吧，对着那张脸怎么都下不了狠手。况且你也清楚，此事的罪魁祸首另有其人，叶红光不过是被人利用，只怕他自己都不常说谎，说谎说成这副模样，让人哭笑不得。只是我很奇怪，若此事真的和叶梅有关，叶梅为什么要推静妃下去啊？这并非是他的行事风格，总觉得太草率了些。谢锦行一笑。 或者就仅仅只是一个意外呢？ 意外。与此同时，叶梅和叶红光正上了回府的马车之上。叶红光一直很不安，小厮将他抱上了马车，坐在叶梅身边。平日里总是温声细语的叶梅，自上了马车后却未与他说一句话。叶红光的面上便显出一些不安的神情来。他正想要说话，叶梅却突然开口道： 三弟，你之前与亲王妃说了些什么？ 叶梅亦是笑着呢，这笑容和平日里一般无二，可不知为何叶红光却觉得有些害怕。他迟蹰了一下，轻声道： 我与他说了对不起。 叶梅脸色微微一变。 亲王妃看着是好人。 叶红光低着头小声道： 我那样污蔑于他，他都没有生气，对我也是和和气气的。他是个好人，也没有看不起我是个瘸子。大姐姐，我说了谎，冤枉了好人，心中很是不安。 我不是说过了吗？ 叶梅皱眉说道。 说你不这样说，皇上和皇后肯定会怀疑到我头上。怀疑到我头上便也罢了，连累的是整个叶家。难道你希望爹娘也被连累？皇家的人可不会管是非，爹娘年纪大了，被这么折腾，面子是小，若是伤了身子又该如何？ 这话几乎是有些不客气了。叶梅从来对叶红光都是客气又亲切的，叶红光也喜欢这个长得天仙一样的姐姐。第一次被叶梅这样责备，隐隐还有些迁怒，叶红光的心里也十分不好受。他不敢再说什么，只听叶梅又道： 况且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被冤枉的？ 亲王妃自己说了不是他，皇上和皇后娘娘也信任他。 叶红光小声道： 姐，为什么非要说谎呢？为什么不让他们怀疑到你头上，就必须要指认亲王妃呢？ 叶梅终于面上生出怒气，她几乎是有些阴森的看向叶红光： 你宁愿相信他，也不肯相信我这个姐姐吗？ 叶红光摇了摇头： 我只是觉得秦王妃不是这样的人而已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